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7: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同时我每期视频的这个音频视频回放也都会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点播收看。那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韩小木和眼镜，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就是小木和眼镜都是老朋友了哈，而且我今天属于2018年第一次坐在漫游嗨翻天的这个节目场里面，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当主持人要念的词好多呀。因为平常的时候都会有漫游观察员和我一起来分担这些词，今天发现哦，原来这么大一篇词都要自己来记住，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 很辛苦。 但是已经就是形成了肌肉记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已经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些词。 专业专业，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所以呢，下面还有一大段一大段的词要跟大家介绍哈。这个呢，就是很多小伙伴说今年就是因为漫游嗨翻天改成了周日直播，而且时间从晚上的8点改到了晚上的7点，所以说是提前了一个小时嘛。然后很多小伙伴都说不能经常看到小美和徐克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今年小美在这个音乐台有一档资讯节目，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经常去接触一些什么音乐方面的资讯啊，或者是演出方面的资讯，或者是电影电视方面的资讯。 哇， 所以我前两天在看这个资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部电影要上了，这部电影叫做《英雄本色2018》。 哦，重拍了吗？ 是的， 我听过。 其实大家知道那个《英雄本色》是一部特别经典的电影嘛，然后我就说《英雄本色2018》难道是出续集了吗？还是说翻拍？后来我发现《英雄本色2018》的主演是王凯。 我操了，王凯！ 为什么突然变成迷妹？ 我要去看， 要去看是吗？ 啊，对， 小美有票吗？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托儿当得太明显了。 我一直是凯王的忠实粉丝，哎呀，一直没有表现出来，毕竟这是一个漫游嗨翻天的节目嘛。 是，其实当时就是大家在看那个电视剧《琅琊榜》的时候，就会对靖王这个角色印象特别深刻嘛。然后当时就觉得哇，王凯真的是要颜值有颜值，要演技有演技。那这回 声音也好听， 所以这回这个《英雄本色2018》的电影是还蛮期待的。所以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和漫游嗨翻天节目组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福利了。我们要送的就是《英雄本色2018》的电影票。那大家想要这个电影票的话，要怎么样来参与抢票呢？啊，这就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就是您要加入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应援群，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那所有今天晚上收看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您要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账号，然后同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粉丝应援群里面去，这样我们在晚上9点的时候就会开始一个准时的抢票活动。那具体怎么抢呢？在晚上9点的时候哈，比如说小美在群里说一个就是开始抢票了，所有想要电影票的小伙伴可以就是在 这个 QQ 里面打一句话，比如说我想要电影票或者我想看电影、 发 这样质朴的话语，您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电影票、先到先得，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 而且说快花小美几率会变得更大哦。 啊，真的吗？ 嗯， 真的吗？这是什么样的玄学？而且呢，就是之前大家有问嘛，说那这个电影票的话，我不在北京，那有没有办法看电影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的电影票都是电子券形式的，所以也是全国通用的。 啊， 棒棒的，是不是？ 嗯。 所以你们两个要夸一夸我吗？ 非常贴心， 真的会用啊。 想出来十句话来夸我，是不是？现场我们黑箱一下。嗯，算了，我觉得 美美美美美， 我觉得 美美美， 这个太不走心，太不走心了。我听听眼镜怎么夸我。 那个，那我就来个七言绝句吧。 嗯， 小美真叫美美，小美真叫美美。 哎，你别说，我小时候的小名还真有叫过美美， 是吗？ 所以你知道了些什么样的秘密？ 小美果然美美美，小美真是美美美。 你这是八言绝句是吗？ 没有啊，七个字。 算了，我知道你们两个，让你们两个想出来十种不同的夸我的方法，我估计这个小时也要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是节省下来宝贵的时间来聊我们今天的正题哈。这个不知道王凯同学会在《英雄本色2018》里面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那同时呢，就是大家要记住我们的 QQ 应援群的号码，就是5675566693，所以现在就可以来进群交流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1，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想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啊，我是李兰玲。突然想精分一下，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啊。今天节目并没有漫游观察员，所以我是漫游观察员009号小美。一人分饰两角，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韩小木，欢迎两位。 好， 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啊，也跟这个英雄本色有点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以就是英雄作为题材作为主题的那些二次元的动画动漫作品。 嗯嗯 嗯，所以大家有做过功课是不是？ 有，因为平时非常喜欢这个方面，就一听说要聊这个方面，其实脑内已经有很多作品在罗列了。 是，比如说后羿射日 啊，等会儿 哪吒闹海大闹天宫，是 这个其实都是英雄啊，都算是英雄。 其实 猫警长也是我们童年的英雄啊。 哦，对对，童年男神。 哎，其实我还就是蛮好奇的，小木看上去萌萌的一个妹子，为什么会对英雄题材作品那么感兴趣啊？ 可能那颗中二之魂还没有磨灭， 完全熄灭是吧？ 对，就平时看动画啊、看漫画那些的，都会比较喜欢那种热血类的番。 嗯， 就去年其实最喜欢的是一个叫《灵能百分百》的日漫。 嗯 嗯， 你看过吗？ 看了， 是那一拳超人的作者 啊。给大家 叫什么？ 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剧情好不好？ 对，他其实就是讲那个，就是算是半通灵题材的，就是他能看到一些鬼魂啊之类的，而且但是他又是天生非常强力，就有点像一拳超人的幼年版一样，就是经常会一拳或者是经常就几个招式之内就能把别人打倒， 所以也是非常热血的一个作品了。 对，比较偏热血，而且他那个跟英雄本色还有一点比较相似的是，也是一对兄弟 啊。 然后那个弟弟吧，可能会比较日常会比较高富帅一些，然后哥哥会稍微 高冷一些吗？ 不起眼一些。 哦，不起眼。 然后后来就之前一直担心弟弟会黑化，就是比如说是觉得啊，心里觉得我赶不上哥哥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是后来其实并没有， 因为哥哥是那个最强的那个人 啊， 只不过不那么起眼。而弟弟虽然看起来很光鲜，但弟弟反而是一开始没有能力的那个人， 所以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那种，是不是哥哥？ 对， 是。 后来弟弟能力也觉醒了 啊， 还好他们觉醒了， 所以他们属于一个就是特别圆满的结局，是不是？ 嗯，对。 其实刚才说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英雄题材的作品，我知道眼镜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记得眼镜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期我们聊了热血漫，是不是？ 是， 也是我尴尬而不失礼貌微笑的源头。 哎，我看弹幕里面有人说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 算是兄弟像兄弟题材。 从铁子的角度来说，他确实已经是英雄级，他毕竟给一代人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很多的。 谁能帮我回忆一下，就是海尔兄弟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算是偏科普向的一个动画， 是一个历险的故事吧。 然后每一集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遇到问题，比如说在沙滩上，印象比较深的一集是在沙滩上，他们要求救，然后就说可以拿，比如说拿糖啊，在沙滩上画一个 SOS 出来，然后蚂蚁会爬上去，这样那个 SOS 就会变成黑色， 哇， 这样大家在空中就可以看到，就有很多的这种。小知识， 所以说海尔兄弟算是我们的童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 暴露年纪了吧？ 没关系，同暴露啊。 海尔兄弟是主要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形象，非常非常有特点，因为兄弟俩颜色完全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妈生的那种感觉。 哎，我看还有人说葫芦兄弟， 葫芦兄弟多了点吧，七个耶。 葫芦兄弟就是葫芦娃吧？ 啊，葫芦娃， 他们整个 在上面， 哎，我发现大家提到的都还是就是蛮传统的那种中国的英雄题材的动画，是不是？哎，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妨从地域的角度来划分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小木提到的《一拳超人》作者的那个作品，它属于日漫的范畴，然后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超级英雄电影、超级英雄漫画，它属于是欧美向的。再包括我们刚刚提的什么《后羿射日》，什么那个《黑猫警长》《海尔兄弟》，它属于这个 本土向。 对，比较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作品。那我们不妨从地域来划分，分别盘点一下这三个大区域都有哪些让大家这个经久不衰、耳熟能详的作品，好不好？ 好好。 那我们先来聊哪个？ 欧美。 反正先来聊欧美吧，毕竟最近这个影响力又比较大。我先说，英雄嘛，超人、蝙蝠侠。 蝙蝠侠。你是 DC 的粉。 那我就接着说漫威的。 我刚想反驳一下钢铁侠和美队。 好，开始 看，哎。这是一副 DC 的这个英雄全家福， 对， 全家福。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能不能看得清楚，就是现在不是 DC 也在做自己的电影宇宙嘛，然后里面出了一个正义联盟， 对， 然后正义联盟里面的英雄，来说一说，给你们出题的时间到了，对， 蝙蝠侠， 啥？ 绿灯侠， 对， 绿灯，然后蝙蝠侠、超人、闪电侠， 哎，那可以啊，那小木可以啊， 我当时沉迷美漫那会儿的时候，实在没有看了，我连忍者神龟我都是全部看完了。 那等于是当时更新的那种什么 DC 漫威漫画都会下载电子版的去看吗？ 我可能就是漫画看的会比较少一些，动画看的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他们的动画好像每隔那么一段时间也会重新制作。 对，而且它每一个宇宙都不太一样，有什么终极蜘蛛侠，还有原来就是小时候看那种蜘蛛侠之类的，就是它每一部。 一直都是蜘蛛侠呢。 哎，我真的很喜欢蜘蛛侠。 我也很喜欢蜘蛛侠，很多少女都很喜欢蜘蛛侠。 前一阵子不也出电影了吗？ 因为它真的是最贴近人生活的一种英雄吧，不像其他的英雄，要么不是人类，要么就高高在上，超了正常人类能够达到的范畴， 要么就超有钱。 看，我来找一下我们漫威的全家福，哎，感觉这个人多势众， 漫威的英雄 好多啊。我原来是最喜欢绿巨人的，因为我觉得他特别能给人安全感。 那你们知道还有女绿巨人吗？好像是真的有女 哦，还有红巨人，就是他可能是在绿巨人的一部漫画里还会出现红巨人，是他的一个对手， 自古红绿出 CP 吗？ 对，就是他可能是每一个角色都会有自己的一部作品，然后有自己的宇宙世界观，然后包括那个复仇者联盟啊之类的，就是拍这种电影的时候可能会把他们都拉融进来。他包括他每一部电影，就是可能不同角色去演绎这部电影，他的那一个宇宙可能跟之前那一部都是设定都是不同的。 其实这么看来的话，我觉得欧美的英雄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他们想尽量把一堆英雄放到同一个地方，像比如说漫威还出过那个漫威英雄学院，整个学院里边就没有正常人，连狗都是英雄狗。但是就这样就没有英雄的感觉了。真正的英雄还是得有一个英雄，然后有一堆正常人、普通人， 就是有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陪衬英雄的存在。 欧美的话就因为他们英雄真的层出不穷，所以没有这感觉吧。每个人都是特立独行的厉害。 但是你再看像正义联盟或者是复仇者联盟这样很多超级英雄同场竞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燃吗？很热血吗？ 会。 啊、就是还是一个饕餮盛宴，我会特别喜欢就是看这种合集类的电影、 嗯、对对对， 就感觉看得特别过瘾，首先才从观感上面 对包括几个英雄之间的互动，每个人有每个人性格，你把你喜欢这几个英雄他们突然过来一起互动什么的，就会觉得特别开心。比如说看蜘蛛侠电影的时候，钢铁侠一出场， 我觉得有了钢铁侠就很重要、哦、什么电影有了钢铁侠， 对对对， 瞬间就会让其他的英雄充满人性。 小托尼 对对对，包括当时那个美队二美队三、嗯、我忘了是哪一部，就内战的时候，然后蜘蛛侠突然出现了，过去抢美队盾牌，然后当时一看蜘蛛侠出现，就瞬间就会觉得 就像一个小彩蛋一样，就各种串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熟悉的角色嘛、嗯、又不会说临时蹦出来一个不认识的反派，发生怎么上来以后是一个认识的人，嗯，关公斩秦琼出现了， 熟人出现，嗯 嗯，挺开心的， 嗯。而且就是大家在看 DC 或者漫威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把对超级英雄那种热爱投射到对演员的热爱上面？ 哦，有， 你发现就是很多影星也都是依靠着这些超级英雄电影，然后在影坛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线的影星，是不是？ 对，嗯、而且 相当于套上了这个角色的烙印吧。 对，而且包括就是像那个小罗伯特·唐尼，他演了钢铁侠之后，然后 真的变成了首富。 就是后来很多我看很多漫画就会慢慢把人设也会往他的形象上画 啊，对， 然后包括他也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会 带上那个， 他可能本来也是那个性格，但是也会更加的融入那个角色，嗯嗯，就会两个人和角色就会慢慢融合， 活在了戏里的感觉啊。 是、嗯、而且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到银河护卫队 啊、特别喜欢， 是，这也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小团体、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整体又是那种特别诙谐轻松幽默的那种影片的叙事风格方式。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之前也做过关于漫威和 DC 电影宇宙的话题、嗯、当时就在说其实 DC 和漫威的风格还是蛮不一样的，你会发现 DC 电影很多它的拍摄的色调首先就是那种偏暗的、嗯、 DC 对偏暗，或者说稍微有一点那种忧郁的调子在里面， 文艺片， 但是漫威的电影你会发现它的色调一般来说比较明快，而且它的对，而且他超级英雄的人设也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说 DC 的你看就比如蝙蝠侠、嗯、那种就自己就是像一个忧郁 黑噜噜，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比较忧郁的气质，但是你会发现像这个什么蜘蛛侠呀，或者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什么死侍，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 非常 诙谐的感觉、 嗯、对, 对，所以这个特点还是比较的、 就是、两个人对两边他们好像在尽量避免变成彼此或者让人联想到彼此的程度， 嗯，对， 就是在避免雷同吧，也许是， 或者因为 DC 它毕竟近更久远一点，所以它面向的那些客群，说实话它的观众都已经挺年纪大的了，看文艺片并不对。嗯， 所以下面我要问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嗯、DC 和漫威你们个人更偏向于哪种的风格？ 哇，我还很年轻，我喜欢漫威呀、 啊、我个人也是偏向于漫威。 嗯，首先漫威的体系可能会比 DC 就是更加成熟一点，更加深入人心一点， 嗯，他们商业化的很成功， 嗯，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拍电影拍得太好了。 来具体说一说，你觉得咋就是怎么个好法，咋土话都出来了。 首先肯定是特效方面了、嗯、就因为看这种科幻片，首先它特效如果不合格的话，我可能会，因为我是学动画专业的，就是看一些特效片的话，我可能比如说看它这个 3D 的过程、嗯、我心脑内都会想它的绿幕的时候是什么样，它这 3D 建模要怎样渲染、 那你这样还能入戏吗？小 也会也会也会，但是它对它的那些技术层面可能要求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哦、首先它技术层面一定要够， 嗯嗯，哎，那你从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怎么去评判一个电影特效，它到底质量是怎么样？会有一个大概的评判标准吗？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就是看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画面的那种，就是整体的那叫什么恢宏啊， 嗯， 要么看得比较爽，要么就是它的特效做得比较真实， 嗯， 哦，对 对， 所以你也是从肉眼来感受的。 是的， 我以为你要说出什么样的惊天， 没有没有，就秘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也就是当年的阿凡达、嗯、 啊， 然后当时好像是都在吹捧那个毛发做的到底有多么精细什么的、 哦、而且我记得阿凡达之前好像 IMAX 还没有那么深入中国人的人心，是不是？ 嗯， 对 对, 对， 就是 IMAX 对对对 对，不是 IMAX， 阿凡达之后就什么 IMAX 3D 电影好像就成了电影院里面的标配了、 嗯、 就 因为当时阿凡达剧本其实十年前就写好了、嗯、但是所有的技术都没有达到那个导演所要求的程度，所以他那剧本等了十年，等到这个技术之后才拍的这部电影。 哎，所以这个 技术的手段的先进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观感体验。 《龙猫饭堂》开始算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呗。 嗯，是。但刚才小木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的特效做得好不好？ 嗯， 就是觉得漫威特效做的是 非常好的。但其实特效做最好的电影公司是暴雪。 哦，对，暴雪的 CE 是 专业做动画二十年，偶尔做做游戏过把瘾。 对，暴雪的那些大电影真的是无懈可击。 嗯。嗯，暴雪的魔兽也算是英雄题材吗？ 算吗？ 算吗？ 刀塔算吧，但是 啊，你说是游戏啊，他说是电影，魔兽那部电影。 魔兽的电影，他没有太多英雄主义的感觉。 来来，回到我们的 DC 和漫威哈，就说了大家更偏向漫威，然后呢，就是除了特效之外， 嗯 嗯，会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吸引你？ 角色够多， 角色多， 嗯， 性格鲜明。 看一个英雄， 嗯， 那就是 DC， 嗯， 我只看超人，只看蝙蝠侠，看他的成长历程， 嗯， 但是看漫威呢，哇，简直像自助餐一样，又可以看洛基，又可以看雷神。 哎，你不是刚才说我就喜欢那一个英雄在那儿，然后一堆我们这种普通人现在说人多呀，喜欢人多。 你这看他夸这个优点， 哦， 他的优点 请继续。嗯， 然后又可以看正义那边，可以看邪恶那边， 嗯， 都是耳熟能详的角色，不会说我还得花时间去了解这个人，这个反派到底背后是什么故事。 哎，对，眼镜说的这点很重要，就是对于不太了解漫威宇宙的人，你随便从一部电影开始看你也能看得懂， 嗯， 不会至于说我看的云里雾里一头雾水，不至于。所以这一点也是他商业化非常成功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一个特点。嗯， 对，这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大套路。 嗯，是的。那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 差不多，这些是比较主要优点。 那我们，哎，我看弹幕里面大家说什么？弹幕里面大家好像刚才提到了《星球大战》的那个特效，但《星球大战》系列是非常多，当然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一部比一部做的特效好，这是 一步 历史的必然， 永远走在特效前沿。 嗯， 但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就已经是时代前沿了。 嗯，是的。那我们这个欧美的就可以说是 DC、漫威是比较有典型性的英雄题材的这种IP。 对，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 其实还有一种动画方面是迪士尼 啊。哦，迪士尼没错。 不是公主吗？ 英雄救美啊。 哦，英雄救美啊， 王子都是英雄嘛。 你们最近几部都是在王子害公主。 你现在的王子已经没有那么单纯 了。 这好像教会小孩子一些道理， 就是不要以貌取人。 嗯，对，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哦， 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偏题了。好，那我们现在转战日本还是转战我们国内呢？ 先说日本吧， 先说日本。我看我们上半场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简单先开个头哈。 先那个名字出来好了。哎呀， 日本很多， 太多了。 我们可以说系列类的。 嗯，我看今天就是发节目预告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在底下留言说了那个假面超人 啊，卡面莱达 是。然后我开始听那个假面超人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柯南里面就是步美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叫做， 啊，特摄。 是不是就是这个 跟他有点就都是戴着面具不露脸的皮套演员。 嗯，对 对， 就是 都 戴着面具的真人特摄，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嗯，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哦，果然就是那种风格的。 他怎么没说奥特曼？其实奥特曼也算是皮套特摄。 是我们的那个预告里面就是九张奥特曼呀。一看就没有看我们的预告。哎，我好像忘记发给你们了。好，来提了一个假面超人，还提了什么？ 嗯，假面超人。然后我看日漫的那种漫画类会比较多，特摄看比较少，就只看过假面骑士电王。 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就是更新的一些作品，有没有？ 现在还在更新的呀， 就是不是现在 还 在更新，就是还在就比较火热的一些。 那必须是我的英雄学院小英雄啊，每个人都有。 对，前一阵子 对超火的这部现在是。 嗯，还有其他的吗？就我们先提提名。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还是什么一拳超人啊，然后那个 那个也是， 就是稍微幽默一些，包括主角没有那么英雄主义，就是 比较日常系的。 对，比较日常系，就那种身边就像蜘蛛侠一样，就身边的小英雄。 对，一拳超人真的是很经典的这种作品。 嗯，对， 感觉比较容易接近，就跟他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感。 嗯，对。 我要说一个稍微久远一点的东西， 铁臂阿童木，对吧？ 这也算是英雄类吧？对， 算。 其实我想说的是《天体战士》，哎，这个特别冷门，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 我们两个的微笑刚凝固在脸上，那你 好，这个等一下有时间我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这个， 好期待这个科普。来继续提名。 嗯，其实日本很多，像小时候看的，我记得有一个魔神英雄团。 嗯， 哦，那个 对吧？他瓦卡诺森布。 对， 我听的是那个翻译的。 对 对对，就他也是 忍不西米狗。 对，日本其实热血类的拯救世界英雄很多，而且毁灭世界永远都是从日本开始。 嗯， 这 是 日 本 的一个经典。 我觉得毁灭世界也经常从美国开始， 不得了的两个地方。 嗯，对， 再来提名好不好？ 还可以有女性向的英雄吧？ 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美战士是美战士， 美战士， 魔卡少女樱最近 也算 也算， 而且一月的番大家都看了吧？ 对对对， 感觉怎么样？小狼回来了。小明同学回来， 第一集几乎是流眼泪看完的，真的是熬。 待会儿可以讲你的故事。 媳妇熬成婆，女儿都出嫁了的感觉。 才上初中，咋叫女儿出嫁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只是看着她还是小学生，但现在隔了20年，她终于又有续篇。 多大了？ 所以算是有生之年，让大家赶上了，是不是？所以没有看这个《魔卡少女樱》的小伙伴也可以在 B 站上去追一下番哈。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然后要说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送电影票，想要电影票，请加入群号567556693，我们稍后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更正一下哈，在半点之前我说了北京时间晚上8:29，其实是7:29，所以主持人自己还没有从去年缓过神来。然后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韩小木和眼镜，再次欢迎两位。 Hello， 欢迎欢迎。然后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呢，还是要先来给大家说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要送出福利了。我们刚才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有一部电影叫做英雄本，我就被你刚才带的，你知道吗？我差点说那个英雄本色2018，就是这部由王凯主演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是这部电影的电子票券。那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电子票券呢，就不妨来加入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应援群，群号是567556693。大家只要加入我们的 QQ 群，在9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抢票的活动，到时候小美会在群里说开始抢票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回复5个字，我要看电影，就是先到先得，就只要我发了那句话之后，就是我们按照顺序哈，就依次排下来，所以大家要就是这是拼手速拼 哇 反应力的时刻，大家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棒的机会。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和英雄有关的，就是来聊一聊英雄题材的二次元作品。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聊就是 DC 和漫威这种欧美向的英雄题材的作品，刚才也提名了一些就是日本制作的一些这个 经典形象， 对经典作品。刚才大家也说了，也要说一说民工漫，是不是？ 对，民工漫从火影 来呀，来你最喜欢的眼睛， 因为毕竟火影现在还在连载嘛，我们先从火影开始说吧。 好， 就很少有人会觉得火影是一个英雄题材作品，其实不是的，因为它是一个从草根无名的主角逐渐成长到最后甚至成为火影村村长的那么一个故事。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挑战不可能的英雄题材。 所以大家觉得只要主角能从这种历险或者是成长当中收获，成长当中成长，就算是有英雄题材的影子在里面，是吗？ 哎呀， 比较 英雄的因素在里 面。这样说英雄题材的话，我觉得英雄题材有很多很重要的设定，就是尤其日本的。你比如说英雄的话，他得有一个小队。小队里边呢有一个主角型的，他是热血系。同时还得有一个普通的 军师， 军师戏或冷静戏， 嗯， 然后得有一个萌妹子， 嗯、 或者是至少是女性粉色戏。嗯、 我看我们小木会心一笑， 还得有一个胖子戏，他可能是黄色， 就是搞笑担当，是不是？ 对，还得要有一个中途反水的绿色之类的等等那种颜色的那种绿色戏、 嗯。 那么这种就是很经典的一种战队型的那个作品，嗯、 很经典的 搭配。其实我们是可以一一带入任何的热血动画中的、 嗯， 因为日本那边都知道这种套路很容易发展故事， 嗯、 靠人物关系可以讲故事。 嗯， 举个例子， 嗯，举个例子。 拿火影来举例子， 好， 鸣人非常的对经典的热血、嗯、 就是他是这个小队的核心， 是的， 嗯， 而他们一开始的小队，他们是三人小队，我们就不多说啊、 嗯、 以这个作品本身的角度来看，佐助蓝色的冷静角色， 嗯， 小樱不管他是不是温柔的粉色、嗯、治愈系的哎女性角色，但他的能力确实治愈没有错啊， 嗯， 然后接下来再看丁次 胖子、嗯、 专业的胖子角色、 嗯、 没问题，而且其实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感染力，并不是单纯的那种、 嗯 只是为了胖而胖的去、嗯、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 对、嗯、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鹿丸、 嗯、 我最喜欢鹿丸了， 我也很喜欢鹿丸，他是真的是一个冷静系的角色，我觉得他其实应该属于蓝色，不过他的身世背景没有佐助那么有故事哈， 对， 咱们就往后排一排， 嗯，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围绕着对围绕着这个鸣人成长的就这么五个人，他们是其实还有其他角色，这我们就往后放一放、 嗯、 就这一个小队就是鸣人所处的英雄小队， 嗯 嗯， 我们就可以这么算啊， 嗯，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那除了这个、 哦、 海贼王 就明显小队啊、嗯、 那路飞属于中心的那个角色、嗯、 对，而且也都是热血巴嘎系的那种什么都不想、嗯、然后一门心思往前冲，但是也很感人，很能带动人， 是啊、嗯、 就他那种执着和专注， 嗯 对，然后娜美应该就是智慧女性角色，兼顾智慧型， 对， 因为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人有智慧了，只有娜美女性兼顾啊，罗宾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罗宾，对， 后来是罗宾、 嗯、 只有两位女性是头脑系、 嗯、 然后像那个乔巴， 嗯，乔巴 索隆、 嗯、 只是你看着他比较酷而已的那种类型， 嗯， 哎，一个专门 一个路 痴， 但是就是还是非常重情重义的一个人， 嗯， 对， 只要他找路的话他是非常帅的， 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乔巴就是吉祥物了， 嗯， 然后像什么乌索普啊香吉士啊什么的，一个一个其实都能带入， 嗯 嗯，对， 所以说其实他们在制作这些动画的时候已经提前把每一个就是角色担当都已经提前设计好了，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动画作品都是这样的设定， 对， 就是漫画作品都是这样的设定， 应该是有这些人物存在的， 嗯，你包括就是像我们看那些超级英雄电影，它也都叫做类型片嘛，就是超级英雄的类型片，就会发现它还是有程式化有固定的模式在这儿的、 嗯， 但是这些不 想感染人的话，他必须有这些人来帮助他，不可能所有人全部都是笨蛋戏。 是不是长片才这样？短片会这样吗？短片可能也是会像欧美那样，是一个个人主义英雄为主的吧？ 嗯、 因为只讲一个人的故事，可能不需要那么长。 短片，但是周围还是需要有一些小伙伴去帮他的，不可能一个人永远。 嗯、 因为他虽然身为主角，他还是比如说心情会被一些东西影响， 嗯， 影响之后像那个。零能百分百龙套可能有的时候认不清自己了，但是他的老师会 引导的话， 对，会过来引导他，包括他会有同学，然后有弟弟，有什么的，有家人， 这也是 我看 其实都是需要、 嗯、大家已经就是在弹幕里面讨论，就是柯南小队也是以柯南为中心， 好像没问题， 也是有胖子， 所以一部漫画想要长期长年累月的连载，一定要提前把每一个角色担当设定好。 像叮当猫里面有胖虎吗？ 是不是一个日本漫画的套路啊？我怎么觉得欧美没有这种很明显，就除了他们的那个 DC 的少年团之外，没有这种很明显的小队感的角色。 所以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一套主要还是在日漫里面比较多。 嗯，对，真的耶， 欧美的那些英雄他们需要一个 复联的话勉强算一个，有一个绿胖， 他们好像人人热血那种，是 没有，他们都需要有一个管家就可以了 啊。 像钢铁侠有 Jarvis 还有小辣椒，然后蝙蝠侠有他那个管家， 是因为人家都是富豪吗？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要么说想成为超英雄，要么你有钱，要么你有超能力， 嗯， 只能是二选一， 算了，下一个来回到我们这个日本的话题啊，日本英雄题材角色、 嗯、 日英雄题材动画漫画的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想，就比如说你们刚刚各提了一部想跟大家介绍的，可以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那怎么回到我们熟悉啊，不，只有我熟悉，对不起、 嗯、 的天体战士吧， 嗯， 这是一个特立独行完全不按照正常套路来的英雄作品、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他的英雄是一个上班下班只买菜的普通男人，他唯一的跟普通人区别就是他一直戴着头套，因为他是英雄他不能露出脸 啊、 然后 其他人不会觉得他是个异类吗？ 不会，因为那个世界英雄就应该是不露脸的，而反派也是不露脸，而反派呢，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像公司一样的集体，然后那个反派的大 boss 要负责给其他人买菜做饭，因为所有人都跟他们一起住，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到街上去打乱，然后所有的小兵也是戴着面具，然后大 boss 也戴着面具，而他们经常会走过来，比如说时间到了该抢那个便宜的菜的时候 boss 就会说啊，我们先不要打了，我要去超市买降价蔬菜 等等。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啊？ 天体战士，天体战士其实讲的是天体战士退役之后的几位战士和反派在同一个城市非常祥和的生活的故事。顺便说， 所以他是天体战士括号退休的生活是吧？ 顺便说，这个 总觉得好 到位，发展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也是奇遇，奇遇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很适合退役和现役的日常生活英雄生活。 奇遇也是一拳超人的那个， 对，奇遇老师。 我发现眼镜的就是口味都一般比较独特，推荐 我推荐的都比较独特了。其实这大众的我也会看嘛。 刚才好像小木也有一部， 其实推荐吧，我这个也是比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英雄，但是算也算是一个。也不能叫民工嘛，一个大众都知道了，银魂嘛。 这 个银石，银石他也是那种，就是平时你看他。 好，讲 像银石，他平时会这样扣着鼻子跟你说话，然后他会给你灌输一些毒， 挺没有英雄。 对，他会给你灌输一些毒鸡汤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会打消你一些童年美好的幻想，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每一步真的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会瞬间让你所有的那些英雄全部都燃起来，让你全身细胞都燃起来。因为我当时银魂这个动画，我是当时是大学时候才看，我身边所有的小伙伴全部都在看银魂，都在聊银魂， 然后你就一下补了几百集。 我当时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在看，一定有它好的地方，因为当我觉得它太长了，几百集， 对啊， 我就没有看。然后后来一看大家全部都在看，我说那好吧，那我补一下试试。看头两三集我会觉得啊， 什么玩意儿， 这动画就这样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呀？是 是，对，然后看到十几集之后发现啊，好像果然能感觉到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它了。看到五十多集的时候就会觉得我靠，这玩意儿我离不了了，这个东西我真的离不了了， 就每一集 我就靠它来就是填充我所有的业余生活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最后还是乖乖的补了那几百集吗？ 对，后来就几百集全部都补完 了， 就根本停不下来。 那去年9月、10月上映的《银魂》真人版，你们肯定也都看了。 看了。前半节其实还是挺爆笑的，但是后半节因为剧情跟之前的两部剧场版其实都是红樱篇，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剧情。 所以小木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中规中矩，或者是给自己带来惊喜？ 作为一个情怀党的话，就一定会去看，然后而且一定会去看第二遍、第三遍之类的。但是。 实在是有点不友好哈。 但是其实说真的，说剧情的话，如果作为一个没有看过的人来说，你看没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一直在追动画、追漫画的人来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剧情看过很多遍，就没有那么大新意的这种感觉。 所以没有达到自己的那种很高的期待度。但是也可以说是就是算及格线以上吧。 对，但是也是知道他就是讲这一个东西的。 拍的已经非常好了，我非常满意，至少。 对， 哎，眼镜特别满意。 对啊。因为他如果。与其去写一个可能别人接受不了或者不熟悉的原创来说，我更愿意接受一些原作中非常就是广受好评的一些篇幅的重新再改编。这样我至少知道他的故事肯定不会有离谱的发展。对，还是肯定是好看，只不过展现方式跟之前不一样而已。 对 啊，它质量是有保证的呀。 是的。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名日本的作品有非常非常多部，那大家就是除了刚才提到这几部之外，有没有其他想点名具体说一下的？ 我其实刚才就很在意了。我们要不要聊聊美少女战士？ 好呀，这是 小美终于知道了。 小美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我这就是美少女战士限定款。 对，我见到的时候都震惊了，好厉害，小美居然抢到了。 你知道美少女战士是，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特别爱，哎呀呀，暴露年龄。 没事，我们理解。因为美少女战士它也。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什么颜色呀、角色分类的套路，它是完全符合的。同时， 除了没有胖子， 他那没有胖子怎么有胖子呢？我不是。总言之，就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开创了美少女系列作品中，不管是不是魔法变身，不管是不是那个战士，都要有动物型吉祥物。 的一线合 作。Luna 和 Yatmis 是不是？ 对，到他们这一步往后的所有作品都一定会有一个，就是跟变身有关的作品中都一定会有这个 动物吉祥物。 动物吉祥物，而且是能说人话的动物吉祥物。嗯，我们就不 像小可， 小可， 我们 就 说前两天正在还看到推上有人说那个给第一次看《魔法少女樱》的新朋友们介绍一下，小可是不会黑化，他不会害小樱的。你想？哎，真是两个坏角色毁了一锅汤啊！ 确实，刚刚眼睛提到那点，就是人形吉祥物，就是会说话的动物型吉祥物的这个角色。当时我小的时候就会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只露娜一样的猫， 对， 就是觉得如果有露娜一样的猫的话，就感觉生活再也不会孤单了的那种感觉。 说来惭愧，我第一只猫就叫露娜，但是我也没有变成美少女战士。 没有啊，你变成了天王瑶啊。 就表现夜里服假面的感觉。 大家快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能看得我多帅了。来，自己说一下，搭理我。 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个，眼镜说这句话特别有可信度，直到小木爆发了一声笑，一阵笑声之后，之前 太熟了，太熟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说的非常这个没错啊。想看到我们眼镜有多帅，就赶紧通过我们 FM98.2， 不是通过 FM98.2， 通过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或者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那美少女战士大家想聊点什么呢？ 美少女战士也是小时候看的，比较怎么说，想成为 梦想中的。 因为原来其他的英雄作品，什么西曼西瑞这个已经太老了。就是这样的作品，我们只是觉得是别人的故事， 对， 就没有说自己，我一个女孩子我能参与吗？我一个女孩子我有可能成为吗？她能成为我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吗？但只是美少女战士给了我们这些小女孩一个努力的方向。 是 你们这些小 女孩，那个时候你们会角色扮演吗？就比如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会 角色扮演，就是你当水星，你当火星， 对 你当木星， 抢不到越野兔的我。 对，会 的，就是我的角色从木星变成了金星，从金星终于当上了越野兔。 哇，真是好！ 你知道当越野兔， 你竟然是 当上越野兔的那个晚上，我就是跟我妈妈都激动的说：“我妈妈，他们终于让我当越野兔。” 我一直都是一样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 我一直都是木星，因为我小时候就扎一个大马尾， 我也就扎大马尾。 对， 因为小时候 每次都给我分木星， 我们都是木星起家， 真的是简单粗暴，就按头发长短来分角色嘛。我一直都是这样美的原因，我像你 吗？是的， 突然明白了。 其实那个美少女战士在2016年的时候又出了 Crystal， 就是新片嘛。 啊，是呀。 然后他的那个。啊， 画风又变成了漫画画风， 没有， 就是改成了就是锥子脸，也不是锥子脸，就是 漫画原作完全一样的画风。 哦， 跟原来的画风， 哎，其实我觉得原来画风挺有味道的。我有一本美少女战士原画集，小学的时候100多块钱。 我有美少女战士5本原画集的电子版。 电子版，因为那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小学那会儿，然后100多块钱能让家长给你买一本画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哇，好幸福。 然后现在已经被我，因为小时候不知道爱惜书，现在已经被我翻的每一页都会掉的那种，但是我会一直在翻它， 就可以看出你对它有多喜爱了。 对， 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回到国内，来 短 聊一聊。 对啊，国内的作品的话，这样仔细说，哎呀。远比日漫能说的更多，因为我们国内的作品基本上全都是为了给青年人、年轻人、小朋友们一个指示和偶像的带头作用， 就是要给他们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那么，那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小朋友心中的英雄。 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会做得非常考究和注意， 反正不会有出现银魂那种挖鼻孔的英雄。 有是。就我前一阵子，因为当时这个东西，这个漫画也是之前很多人给我推荐，但是我当时一直也是一听他的名字叫《中国惊奇先生》。 这是个恐怖像的吗？这是个恐怖像的吗？ 我当时一听那个名字，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有点山寨的东西，然后我当时一直没有看。后来结果前两天吃饭的时候正好就是看到有这个，就正好 B 站看到了，然后就点开了，结果发现就有点像银魂，是那种有点污有点搞笑的那种。但是他关键时刻他还是会站出来，那 一 下 就一开始先降低你的一个 期待 对，然后突然一下帅了起来，就高大了一下。 对， 所以他的主角一定也是一个没有偶像包袱的人， 一点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屌丝的那种感觉。 但是最后还是成长成了。就是 最后 还是一直都是属于吊儿郎当， 对， 但还是英雄的那种形象。 就是该他出场的时候，他还是能 肩 负起这个责任的。 对，比较 平时 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 过得低调一点。 是、嗯，刚才小木先提出来一个，也不算反面的，就是是一个比较这个 独特的， 独特的一个例子。嗯，那眼镜有什么样比较有特点的要跟大家分享？ 比较 有特 点的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哎，我觉得 那就推荐你想推荐的好了。 有一个我印象中特别深的角色，这东西说出来可能真的是好几代人的童年男神 啊，好几代人， 孙悟空 啊，大圣， 对吧？ 大圣， 对，不管是哪一代大圣，从一开始的大闹天空的大圣，然后到后来《西游记》电视剧的大圣，再往后边到《 西游记》 归 来， 《大圣归来》的大圣， 哎，你们有没有 那个？简直就是 猴哥，猴哥。 大圣归来，大圣不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平时没有就很低调的活法，然后到真正最后一瞬间，等他的那个红缨燃起来，把金箍棒拿起来，那是那么的动图。 那个红缨飘出来那个画面，当我好久的电脑 大家是不是好多人都泪目了？ 真的 有一种秀。哎呦，怎么说呢？男神他平时太低调的时候，说实话，作为一个迷妹，我们还是会觉得，我希望他振作起来，我希望他能好好发展。就拿王凯举例子，如果他今天在那个伪装者里 上线， 对前半部分他在伪装者里边一直在给人家做嫁衣，就说白了，一直在突出另外两个主角，我就会觉得很不服气， 对，心里有点憋屈，替他憋屈。 应该很有故事，他应该能很有戏份，他表现力也不错，然后他后半截一个爆发，一个角色的转换，我的天哪！哎呀，我这个迷妹当得特别幸福。那 小时候我们学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写作文要什么样， 先抑后扬， 扬先抑，对，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是的，所以很多这个二次元作品，他也会注重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方法，就是开始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着急，就替剧中的主角急，但是最后当他们终于回到自己应该在的那个位置，或者说终于展现出自己本来就有的实力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哇，过瘾。 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电影，一定也是所有人小时候经典，《宝莲灯》。 宝莲灯， 是从小舅母就那一个， 哎，他沉香是神仙和 凡人 的后代 孩子， 对 啊，这个电影其实也有点先抑后扬的感觉， 算是个混血了。 在成长啊，他从小孩子长到一个青年， 是的 过程中，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 对， 像狮子王一样， 对，是的， 当时我小时候觉得有点。真的是很同情这个小孩子，为了救妈妈付出了那么多，就同样是作为小孩子的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小哥哥好 厉害。那你们难道不同情小蝌蚪找妈妈里面的小蝌蚪吗？ 他又不是人， 大概代入感不是很强。 狮子王是人吗？ 沉香只有一个人。 你们有记得小蝌蚪找妈妈？小蝌蚪也是经历千辛万苦的，好吗？ 他 开始问了这个，又问了那个，又问了那个， 一直在被人坑，好像还。小蝌蚪找妈妈是一个讲究团队合作的。 这个总结也不知道怎么反驳。 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宝莲灯》之类的作品啊， 《宝莲灯》。 对，这是非常推荐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成长系的一个， 是的 动画。 还有什么样的英雄题材作品？说说我们身边的英雄嘛，比如说黑猫警长 啊， 虽然说没有下文的黑猫警长。 哎，小时候我觉得白猫警探特别帅。 哎，你也这么想？ 有一集好像他被打到胸口，然后那个哭的都不行了， 真的着急。 而且小时候的感觉这些动画都比较偏科普向，它虽然是黑猫警长是英雄，但是它也会科普你很多知识，比如说大家的童年阴影就是那个螳螂，母螳螂吃掉公螳螂那一集，其实它也有一定科普，会告诉你这个螳螂平时是怎么样繁殖的， 不是真的故意的，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对， 是 其实这些还 挺好的。当时对幼小的我们来说，就直面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自然的时候，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你长大了发现，确实它还是以一个写实的方式在叙述整个故事。 想想我们从小看黑猫警长，比起来跟现在小朋友比啊，现在小朋友可是看柯南长大的呢，我们简直弱爆了。 你们觉得柯南这样的算英雄吗？因为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到柯南 他比较算死神来了吧。 人家这只是凑巧而已了。 但是真的要拿那个少年侦探团的角度来说，那他们也是很标准的英雄团队啊。 身边的小英雄就帮助各种破案，是不是？ 虽然中间掺杂了一个成年科学家以及一个即将成年的高中生，带上另外三个小孩一起玩，但是他们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对，形象上都是统一的。 就是元太就是那个胖胖的，特别喜欢吃鳗鱼饭。 永远都会有一个 胖子。有一个作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跟那个《魔神英雄传》相很相像的， 光能使者 啊，应该是一个公司做的吧？ 他们只有对他们只有三个角色，但是却能涵盖所有的其他的那个角色类型。 哇哦， 就很、 啊、 但他们的 当然是身兼数职，慢慢一个人都会。 嗯，是他们的故事会讲的丰满一些。 嗯、 啊、嗯，给每人背景的讲，一说胖子我想起他。 对对对，但是其实像《魔神英雄坛》他的角色会相对更多一些。 是， 嗯，比如说史巴拉古大师是典型的胖子， 哎，更长篇一些。 嗯，对，那其实最喜欢虎王。 你喜欢？ 不要在课上交头接耳。好了好了、嗯、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日本的、中国的以及欧美的这个英雄题材的作品，那我们最后稍微进行个简短的总结哈，就是大家、嗯、就是今后想看到什么样子的英雄题材作品，或者说你们觉得现在的这种作品里面有哪些套路你是觉得嗯已经被玩的太多了，或者说你觉得以后可以有一个什么更好的发展方向。 嗯，我 做一个小小总结，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看的，因为发展方向可能有点太大了、嗯、作为一个爱好者来说的话、嗯、可能会 不太明白，就大家更想看到 什么，但是我会更想看到那种身边的英雄、 嗯、 就偏搞笑类型偏轻松类型一些的、 嗯、生活化一点的， 对，像蝙蝠侠虽然我也特别喜欢、嗯、但是就是他的故事会让不是他的故事会让我压抑，你知道吗？比如说从小哥特式、嗯、犯罪率非常高，然后父母在自己眼前被杀这种的，就会让你就有一定同情在里边，然后你会压抑，但是你看的整个过程中他也不会太多的会写搞笑在里面，因为他的人物设定就是那种性格。 对， 但是像比如说看蜘蛛侠的时候就非常放松非常轻松， 就是身边的大学生嘛， 对对对对对，虽然他也有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他至少就是怎么说呢，他平时 的 生活的 总体 的，对对对对对、嗯、会非常积极向上一些。 眼镜觉得呢？ 我说实话，我一直觉得现在的男性英雄也太多了吧、啊、我想看一些女性英雄。 女性英雄 就 神奇女侠， 但是 还是偏少，还是偏少，就是这种题材、嗯、 我想看的是像可能跟牧歌相结合一下吧，我想看从我们身边就开始萌芽而生的女性角色的英雄、 嗯、我们一位想看身边的英雄角色，一位想看身边的女性英雄角色。 说白了都 是大家的梦想， 好像有一些代入感，让英雄动画不是真的脱离于生活，脱离于人类这个范畴。神奇女侠又不是人类、 嗯、 我看她很厉害，我也没觉得，我只会觉得被她照顾很开心，不会觉得我想成为她、哎 嗯、所以还是想为自己的心里找一个那种标杆或者引领性的角色。 是啊，还是希望有这种偶像感在里面、嗯、 是的，所以今后其实还会有很多的作品未来和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嗯、好不 好 的，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眼镜和小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大家。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哈，我们晚上九点钟要我们在这个 QQ 群里面要开始抢电影票了，那怎么才能得到我们的电影票呢？大家就要快快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696 56755696 等着大家加入哈，今天晚上九点准时开票。那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我们下周再见啦。拜 拜 拜 拜 拜 拜。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くないこともわかってるけれど、今この同じ瞬間共有してる時間、地も積もれば大和なでしこ、略して地積も大和なでこ。クラクラリクラクラル、あなたを見上げ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る。 ずっと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 清明接地气